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达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哦，前几期都是很沉重的话题啊，这一期呢，我们来聊一个逗逼的有意思的事儿啊。 哦，逗逼的话题是什么话题？ 就是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一次挨打的经历是什么？ 好，我们好八卦哟，我真的对这期节目充满了期待，好想听听大家被打的经历。 来，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有喜欢的人》，姜志英。もし5分前に戻れるなら素直でいよう。あなたのそばにいたくなるそんな日でした。ねえ、時間は巻き戻せない。来听听我们听众朋友他们身边的真实经历啊。这个朋友叫做阿元，元汤圆，他说呢，我有发言权。小时候天天因为吃饭慢被打，是那种慢到我爸午睡起来我还在一口一口的吃呢。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因为和小朋友跑到很远的街上玩到天都黑了，被我爸揪着耳朵回去一顿擀面杖伺候，屁股上青的一条一条的，然后为这事儿，我妈还找我爸打了一架。现在想想，还真是挺让父母担心的。 这个吃饭慢也是太慢了。我忽然想起来那个电影里面是叫什么《树懒》吗？就是、 哦、对对对， 盖章那个动作。 对对对，真的是，你是有多慢啊？太可爱了。 还想吃吃吃吃吃的庞小友，他说我没什么印象了，好像很少挨打，但我记得王俊凯因为嫌弃生日蛋糕太小被打。 妈妈爸爸为什么给我买这么小的蛋糕，然后就被打了。 对， 生日那天被打也是挺可怜的。 这个就要考验一下粉丝了，看看对自己偶像这个事情有没有很清晰的知道，是吧，知道这些私下的小事。第二首歌来自于阿四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嗯，世界上的另一个你也被打了吗？ 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 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沉默黯然，他说呢，因为怕老师不敢去上学，每天早上都是我爸在后面追着我，我哭着往学校跑，当年也成了整个村子的风景。 恭喜你出名 了。哎，你看那谁又打他儿子了。 对对对，每天都是啊，然后就是整个道路上充斥着你们父子俩追追打打的那个骂声是吧，打人的声音。 对，太可爱了。 嗯， 岁月带我晴雨交加，而你被腐化，我的心事纷乱复杂，你却能解吗？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 李飞艇他说呢，我打扰了我爸打麻将，被打了， 所以被打了是吗？ 嗯，这一位朋友可能是来自于川渝那边的，四川啊重庆那边很喜欢打麻将。 对啊，这真的是发大水都不忘打麻将的。 对啊，我有一次去那个成都，哎，我发现我真的我没见过，我从小到大没见过那样的场景，就是他们会沿着那个湖边会有一圈走廊嘛，有椅子嘛， 哦， 然后他会哎沿着，然后就是这个摆麻将桌，麻将桌椅沿那么一圈，哇塞，那个长度老长了，好几条街，就是临着河这么打麻将，就是每天下午在那儿都好多人打麻将，嗯，哎呀，我就震惊了。一是我觉得 挺有乐趣的一件事儿， 对，哇，我觉得这个好长啊，沿河全是麻将桌。再一个，我觉得哇，他们对麻将的热情真的是太令人震惊了，就是好像老少皆宜的一项活动，然后大家都会打。 嗯，所以说嘛，就是如果你打扰人家打麻将的话，真的有可能被打的。 啊，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又想起来了，我那个时候不太会打麻将，然后我朋友呢硬拉着我去打，那四个人嘛，然后结果我因为不会打嘛，所以很多次都是哎我胡了，我结果人家一看你没胡，就因为这种事情被打了。经常说我胡了，然后一摊牌，然后人家说什么呀，对，就很扫兴。 好气啊，好气啊。对啊，这样真的好气。 嗯， 下一首歌来自 By Two 的无敌帅。 嗯，一首老歌了，希望能够唤起你们，很多年前的一些回忆了。 哇，接下来这个小朋友的回忆真的是可怕。奶冰萌兄他说呢，小时候我因为贪玩把妹妹给弄丢了，还好呢最后妹妹找回来了，不然我这一生都要自责死，还有可能会被打死。一定要小心啊。 对，尤其是家里面有大孩子小孩子的，一般会让大孩子带着小孩玩嘛，那有的时候小孩子就是毕竟是做不到大人这么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 其实还是他爸妈的原因，他爸妈的责任还是应该盯着点。嗯， 对，父母没有尽到监护的义务，所以让大孩子带小孩子玩的时候也要小心点哈，千万不要心太大，就是说玩去吧没关系，然后就没准就孩子就丢了。 对啊，这样很危险。 嗯，怀旧他说呢，很想仔细的回想一次，始终没有能够想起，是被打得太频繁了吧，深刻也都平淡了吧。 可能老被打老被打就不觉得印象深刻了，每一次都差不多， 好心疼你哦。 波月无边他就说了，每一次都挺深刻的呀，你要问哪一次？ 就那一次，那一次 最疼的那一次。Brockman 他说呢，我爸特别特别疼我，所以我也特孝顺我爸。小时候家里经济不好，他老朋友从北京回来给我爸带回了一整条的中华，可把我气坏了，吸烟有害健康呀，不行。于是小小的我呢，抬起一张板凳，挨着把那些中华一包一包的用自来水清洗了一遍，然后兴高采烈的去给我爸报喜。哎，不说了，那一夜我真的疼。糟蹋东西啊， 我觉得这孩子也是孝心一片，哎，希望打得轻一点儿。 好心办坏事。 对，下面一首歌来自于李宏毅的《独特》。 嗯， 你说的话太多，好像在敷衍我，形容词包裹着，不真诚做什么？我一个人。 请叫我太阳扇。他说我妈说呢，口红被人用来写字了，我说不是我，他说我狡辩，狠狠地打了一顿，一直打到我爸回来说是他找不到笔他写的。 哇，这个被打得好冤枉啊。我觉得这种是最难受的了，就是因为被冤枉了才被打的，这比因为我自己做的坏事被打还要让人难过，让人印象深刻。 对，就觉得说自己不受信任，自己在他的别人的心里面就是这样的印象吗？ 嗯。 我是独特的那一个，时间你不多，陪伴一生就够。你说的。 杨小健他说呢，小时候因为家里穷，爸妈呢就很辛苦，就跟爸妈说我不想上学了，我爸当时给了我一个大耳光，这是唯一一次我爸妈打我。现在我已经读研究生了，我感谢爸妈当时打醒了我。笑中带泪啊，这个故事。 嗯，下面有一个就是粉丝来跟评了回复的这个杨小健，他叫做只是一根小草，他说我好羡慕你呀，我家穷，我爸妈恨不得我早早的出去工作挣钱养他那败家儿子啊，可能这是一个女孩、 哦、看来这是个女孩啊。 对对，真的现在还有好多地方啊，有那种就思想很封建很迷信的父母，家里有儿子有姑娘的话，就巴不得那个姑娘早早的嫁人拿嫁妆彩礼，然后去给自己的儿 子 买房，嗯， 娶 媳妇儿，对对对，就觉得说养女儿就是用来挣钱的。哎呀，我觉得，嗯，原生家庭虽然每个人都选择不了吧，但是真的是每次看到这样的故事，还是会很难过。 突然想起都挺好， 太惨了， 樊胜美， 对，蒋欣演的角色都太惨了。 嗯。 唯独只会有那一个陪你日升日落，你身边的人有太多，我是独特的那一个，时间你不多，陪伴一生就够，时间你不多，陪伴一生就够。 下一首歌来自信女团的一二三木头人。 浮世山流云像带爆发的心境，终年不化的雪景，难冷却染上红晕，我换新发型，你装不见的神情，心明明有点神奇，却要表现得懵懵不语。 锅包又又又，哇，前两天去东北还吃了锅包肉，回味无穷啊。 锅包又， 他说高中遇到了一个让我恨得牙痒痒的班主任，各种跟我爸妈告状，然后挑唆我爸打我，我特倔，我也不解释又不服气，然后那天前后被混合打了三回。混合三打，难道是班主任也加入了吗？ 然后就是爸妈和班主任三个人吗？混合三打， 哇天啊，这太狠了，我看头像还是女孩子呢。 哎，我觉得就是说在上学的时候，在学校里受的那些委屈是希望能够在家里被理解的，如果父母都理解不了，那我觉得是真的挺委屈的感觉。 嗯，真的是。 嗯， 你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有过一个挺火的新闻啊，就是一个女的带着自己两个孩子一起跳河了，那个事儿。 嗯， 然后后来查出原因啊，原来是这个女的呢在婆婆家经常会受欺负，然后她就回家和自己爸妈说，我真的想离婚了，不想跟他们那个一起过了。结果呢被她的爸妈骂了一顿，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还是应该回去呀，不能离婚呀，为了孩子怎么的。后来她崩溃了，整个人崩溃了，然后就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跳河了。 所以就说不能被人理解真的是很憋屈， 嗯， 很难过的一件事情了。就是日子再苦，只要有人懂得自己的苦难，懂得自己内心的想法，其实怎么样都是可以扛过去的，就怕没人理解，没人懂自己。 对啊，甚至是自己的爸妈啊都不能理解自己。 对， 真的好可怜、啊、 所以希望以后我们做父母的时候能够多多体谅孩子一下吧，因为有的时候孩子虽然说做错事情了，但是你不要忘了他是你最后能依靠的人了。如果说他在外面、在学校受了一天的委屈，回到家还是冷冰冰的棍杖啊或者是话语啊，那这样真的是太能够激发孩子的那种就那种那股劲儿，对吧？ 逆反心理。 对啊、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是小孩子在跟车里啊，在跟自己的妈妈吵架，吵着吵着突然跑出去，从墙上跳下去了。我相信那个时候也是被妈妈激到了一定的点，就是实在是受不了了、觉得说我干嘛还要活着，还不如去死。 我要证明给你看，我没有做错，我是被冤枉的。 生死就在一瞬间，那个时候如果被人拉住啊、或者是自己想明白，或者是就捂住耳朵不听了，我就不听了，没准就一切都变了，结局也不是这么悲惨了。 你何时睁开眼睛？你没有任何反应，一二三面僵硬，海洋乐园热情与一块大海冰，我潜下水中憋气，让你看不见任何交集，原来我不透明。这块木头没有任何反应，一二三面僵硬，男生陪我逛街，拾起你太无情，看你嫉妒的表情，按耐住心底的小开心。 一张客满的电影票，掏了一罐手腕的饮料。 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张三李四的《等无此人》。 街道一个人想你，没人知道，写了一篇记不住的草稿，漏了一个 晚梦别醒来。他说呢，小时候在一个开商店的娘娘家玩，把她卖东西的文具弄得乱七八糟的，还拉开了抽屉， 我妈没对我说什么，我娘娘当时说没事儿，我妈呢就提溜着我回家，狠狠地揍了一顿，下手还特别狠。当时就记住了，在别人家不能乱翻别人的东西。想想还是挺感谢我妈的那顿揍的。 嗯， 让你变成一个有礼貌的人，让你没有变成一个偷东西的坏孩子。 小孩子嘛，在小的时候确实是要多加的管教，才能够让他不至于长歪哈，不如歧途。 对。 我还在未来寻找于人海，能不能再一次再一次遇见你，在一起在一起没距离。 得北得北得，他说呢，初中叛逆期的时候和小伙伴在大街上玩到凌晨，爸爸出门找我，见到我的一瞬间呢，扇了我三个大嘴巴子，我吓懵了，小伙伴像耗子一样吓得乱窜。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挺感谢那几个大嘴巴子的，要不然呢现在也上不了大学，估计和曾经的小伙伴现在的状况一样，小小年纪结婚生子，现在看来啊想都不敢想。 毕竟是过来人嘛，就是爸妈的一些想法有的时候还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在你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时候，还是应该尽量听听他们的话。 对，是需要有大人来指导和规矩一下的，是吧？ 对。 能不能再一次再一次遇见你，在一起在一起没距离，别把我送 柑橘和柠檬男，他说呢，小时候我偷偷的拿了存钱罐里的钱去买辣条，而且有一半还被同学抢走了，可想而知回去就是一顿暴揍。 为你不值，你说你这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拿了，结果还被人抢走了一半， 太惨 了。 是我们最简单的爱，当我穿越城市，所有寂寞都喜怒哀乐，多少不知所措。我爱一滴蛋，你蛋你蛋糕，忘了心跳，忘了呼吸，忘了末日来临。我还在等待，就算你不在，我还在未来期盼你到来。能不能再一次 分享最后一条留言了，它叫做老纪的可爱宝呀，他说呢，小的时候吃饭吧唧嘴儿，被我老爸拿筷子敲爪子，好疼哦。 哦，确实是，就很多人吃饭的时候会发出一些很奇怪的声音。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教授就说过这个话，他说就是教我们怎么礼貌，还有这个生活习惯。他就说有的时候去食堂，就发现隔壁的同学啊，在吃饭的时候就，你如果不回头看的话，你会觉得好像旁边是个动物在吃东西，就是声音太大了。 动物一样，这个比喻很妙了。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老师也是一个很绅士的人，而且他还是北京五十大名师之一，所以说就是他还是一个挺懂规矩，然后挺绅士的一个人，所以就很见不惯这个，就教我们就是一定要在平时的行为中要怎么样，要规范自己，要做一个绅士的人。 对，像动物一样吃饭，以后就可以说了，你可不可以不要像畜生一样，我的畜生这个词太过了，像动物一样吃饭，把你的嘴闭上。 这个说的比较委婉，就是说你怎么像猪一样吃饭那么大声。 对，好了，讲到这里呢，我觉得也是分享了很多大家被打的经历哈。这次我们就不分享萱草和木大人被打的经历了，因为我们都是好孩子好宝宝，没有被打过。 我们都没有被打过。 对，括弧没有，哪里有。对，听完这么多大家被打的经历，我很欣慰啊，因为我没有听到有人分享说自己这个当小三被打。说明大家都是那个人生观还是蛮正确的，千万不要做那种有违道德的 事情。做个正直的人 嘛。对对对，因为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真的我会在想有没有分享就这种插足别人的恋情啊或者婚姻被打， 就算有也不会说出来吧。 他可以匿名嘛，然后也可以换一个小号，总之我们是没有看到，说明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还是好宝宝，很好，鼓掌。 那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了，其实我们每期呢节目的话题征集都会在新浪微博里发出来的，大家可以在这里呢找到酷我音乐调频的这个账户订阅我们，这样呢我们每次发征集的时候你都会第一时间参与留言了。 嗯，对的，赶紧去关注我们吧。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吧，我们下周五的酷我音乐调频再见。 嗯，下周五酷我音乐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我还在未来寻找于人海，能不能再一次再一次遇见你在一起。